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31集，镜子里有人。庞玉揉着脑袋嘿嘿笑，众人也是哭笑不得。不过小四子本来卯足了劲儿想听鬼故事，觉得会很吓人，可听了半天也没听到鬼。 鬼鬼在哪里啊？ 可怕的马上就要来了。你们知道吗？那面灰骨镜里面住着人。 庞玉话出口，众人都被粥或者豆浆呛了一口，无语地看他。 镜子里面怎么住人啊？ 据说啊，杀人前的那一晚，筷子师爷曾经砸碎了镜子，说镜子里有一张人脸。 他照镜子可不得有张人脸在里面吗？ 说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脸。 什么？ 当夜呀，筷子师爷就不太正常了，第二天也一直都神神叨叨的，没想到晚上就杀了知府。而刘天那位原配貌似是事发那天下午突然尖叫起来，拿着个花瓶就把镜子砸碎了，还说里头有鬼，有另外一个人的脸。 一样的？ 据说当时刘天还以为他乱发脾气，还呵斥了他一顿，之后啊就说那位大夫人不太正常了，晚上就一下动了十几口。 那汪灵春的夫人呢？ 这我不晓得，哎，问问那个小徒弟呗。 吃完了早饭，王朝马汉就去灵春木楼把叶泉找来了，同时他们还搬来了一样东西。衙役们将一个大大的箱子放在了院子里，众人都围过来看。 这是我师娘房里的梳妆镜。 衙役们将箱子拆开，搬出镜子，就见那果真是一张相当精美的梳妆镜。梳妆台本身是用红木打造的，看木纹就知道是名贵的老红木，木头上的雕花更是巧夺天工，雕的是百鸟朝凤和十八侍女图。梳妆台正中间是一面半身高的大镜子，晶莹剔透，周围红木包边是红棉雉鸡木雕，精致非凡。 整块都是冰玉，完整的。 这是镇店之宝，1000两金子呢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1000两金子买面镜子，大盆水照照不好吗？ 对了，小叶，你师娘？ 展大哥，我师娘昨晚上叫鬼给迷了。 众人昨晚就听叶璇这样说，于是让他详细说。 师娘每晚睡前都坐在镜子面前梳头的，昨晚上我突然听到她大喊了起来，说是有鬼，镜子里有鬼。 众人皱眉，下意识的去看那面镜子，心说不会那么邪门吧，每面镜子都有鬼。 然后我就听到楼上传来了吵架声，好像是师娘要砸镜子，师父不让她砸，他俩因为我师父和姚姐姐的事情最近一直关系都不太好，我怕他俩越吵越厉害别打起来了，就上楼看。我刚上楼突然看到师父满身血的冲了出来，身后师娘拿着刀往死里砍他，之后他又要砍我，说什么杀死你们，我就赶紧跑下来了。师娘好凶啊，我被划伤了几下摔下了楼，不过抓住了扶手没摔伤，他可能是踩到了裙摆直接摔下来摔死了。 众人听到此处面面相觑，一起盯着那面镜子看了起来。这镜子虽然晶莹剔透，无奈从站着或者侧着的角度看，里头的人影都是歪扭怪异，倒还是挺像有个人的。不过众人正研究，就见林业火突然搬了张凳子坐到了梳妆台前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起来。看了一会儿， 他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双手捂胸口，小四子正站在他身旁呢，仰脸看他。 小林子，看到什么了？ 林业火捂着胸口，一脸震惊地盯着镜子，张大了嘴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 哎，你看到什么了？ 萧良也着急地望他，众人都惊讶地看着林业火，不会那么邪门吧？薄薄一面镜子怎么住进一个人？林业火呆愣了良久，突然双手捧住脸陶醉状，再看四周围的人，就连包大人都扶着额头，其他人一脸嫌弃地看着他。萧良蹦起来抓住他肩膀死命晃， 要死啊你个死花痴 啊，一点瑕疵都没有，这是谁家的美人呢？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这么美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你让这天下的美人怎么活呀？ 众人无力地垂着头，身边不少没见过林业火的本地衙役，包括叶泉，都不解地看着林业火。邹良在一旁抱着胳膊，皱着眉头靠着树，没眼看那个傻子。 镜子镜子，我是不是天下最美的人？ 林业火话音刚落，突然众人就听那面镜子发出了咔一声，镜面上出现了一条裂纹。众人都一愣，林业火也一愣，盯着镜子看了起来。随后那条裂纹开始向两端延伸，很快镜子碎成了两半。叶泉倒抽了口凉气，正在众人奇怪镜子怎么会突然碎了的时刻，就见林业火突然蹭一下蹦了起来，那样子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林业火蹦到一旁，一句脏话飙出来，炸着毛嚷嚷： 你们镜子里有个人。 林业火正对着镜子花痴自己的容貌，没想到镜子突然碎裂了，同时他看到了一个人出现在了镜子里。若说之前那几个死者胆子小，被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吓到，或者是看错了心里发毛还能让人接受，但林业火是什么人？虽然他平时脱线了点，自恋了点，偶尔二的无法直视，但那也是当今武林数一数二的高手，能把他都吓得炸毛骂脏话，难道不是幻觉？白玉堂走到镜子前面，拉了张凳子，盯着那面有裂纹的镜子看，看了半天，转头不解地看林业火。 哪儿有人？ 你自己看啊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就凑近那面镜子，随后他愣了愣，抬起头皱了皱眉。 怎么了？ 展昭也过去了，白玉堂站起来让展昭坐下凑近看。展昭也跟刚才林业火似的贴近镜子仔细看，随后搔着头。 嚯，这大半夜看到了，真能把人吓得够呛。 真有人？ 庞玉好奇也坐下看，贴到镜面上还没看明白，就吓得往后一坐，一屁股坐地上了。 啊，一场毁灭呀，吓死爹了。 话没说完，脑袋上挨了庞海市一记。包大人也过去看，包岩趴在他爹背上，下巴架在包大人的肩膀上跟他一起看，一看吓一哆嗦。 哇，这鬼俩脑袋，一个黑的跟煤球似的，一个白的像鸡蛋，黑白无常。 包大人无奈瞄了他一眼，回头继续叹气。 儿子真白呀。 啊，两个脑袋，就一个啊。 并非是鬼脸，是影子造成的。 公孙凑近看了看，似乎发现了什么原理。他让小四子拿来了小药箱，找到一把刀片，将碎裂的冰玉撬开，掰下来一块给众人看。就见那块冰玉并非是整块，背面也不平整，有些凹凸不平，且从背面看好多接缝。 咦，不是整块的呀？ 我就说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一块一整面冰玉来做镜子？如果真有这么大一块冰玉的话，随便做个玉雕就能卖几千两金子了，何必用来做一面镜子？ 正面看不出来啊。 是冰玉， 然后用一层薄薄的琉璃封住，看不出来的。其实问题不在正面，而在背面。背面不平的地方刷上银粉，然后用那层灰色的酱刷平。这几天天气潮湿，所以这层酱有长缩，而冰玉本来就不相连，用来固定琉璃太薄了，于是一撑就破了。特别是人凑近，漆器里面有热气也有水气，如果正好在裂纹的位置，很有可能会促使灰泥浆的疙瘩迅速展开，就跟刚才林火那样，看着看着就爆了。 众人点头啊点头，原来如此。 那个鬼影怎么解释啊？ 这个镜子貌似只有中心地带才能看清楚，不扭曲，裂开之后，原本中心的地带就变成边缘了，人像自然就扭曲了。换句话说，看到的应该是自己扭曲的样子，并非是鬼面。不过倒是真的很吓人。 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。 哎，公孙先生真是博学啊，且观察入微。 包大人客气了。 其他人面面相觑，想想貌似每次破案的时候做最多正经事的都是公孙，又会看病，又能破案，又博学多才，说到头除了不会武功，貌似他什么都会呀。赵普在一旁频频点头。 所以说得了书呆，那就天下我有了，果然是我儿子的爹啊。哼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